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陆泽熙拉上了落地窗的窗纱，转身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了。陆泽熙一边走一边对默默说， 你要是愿意在这儿待着，就在客房补个觉，我累了，现在我就想睡他个三天两夜，天昏地暗，只要不是世界的末日，天大的事儿也别惊动我。 真的世界末日了，还把你叫起来干嘛呢？一块等死呗。 你呀、要能把这个毒蛇的毛病改一改，兴许啊早就不会是单身了。 陆泽熙走进了房间，用脚带上了房门。 默默对着房门竖起中指，却又笑了。 陆泽熙房间大床的正对面是一幅国画，画着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不是什么名家的作品，是从一个老画匠手里购得的。单纯喜欢他的构图，画片大片的留白，看久了浮躁的情绪会慢慢的得以安静。当然，鲁泽西喜欢这幅画最主要的原因是画上有他家乡江苏的模样。江苏，那也是他和潘瑜的家乡。 陆泽熙是初中毕业后跟着父母来卯城的，父母在这边做小生意，算是求爷爷告奶奶，又很是花了一笔钱才把孩子送进卯城一中的。 陆泽熙上高中的第一天，父亲对他说， 好好念书，念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啊，别像我跟你妈做了大半辈子的小买卖，永远都熬不出头的。 正处在青春叛逆期的陆泽熙跟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僵，当然现在也是，他几乎很少在别人面前提及他的父母，父母活在陆泽熙坚硬面具的背后。后来陆泽熙考上了卯城医学院，成为父母最大的骄傲，要不是中途退学，他也许会回到那个江苏小城，成为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娶妻生子，过着简单而庸常的生活。 医学院的日子对陆泽熙来说是一段不堪却又美好的回忆。上高中的时候，陆泽熙不觉得自己和别的同学在家庭条件上有什么差距，而到了大学却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他这个小小个体户的儿子被宿舍里的富二代们各种碾压，他们吃的用的穿的那些拗口或者是声色的牌子，都是陆泽熙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直到有一天，某位舍友遗失了笔记本电脑，而全宿舍唯一没有电脑笔记本的陆泽熙成为了众人最大的怀疑对象。他听了父母的话，努力考上了大学，可是陆泽熙觉得自己仍旧看不到出路，于是他搬出了宿舍，开始瞒着父母打工做家教。就是在超市打工的时候，他遇到了潘瑜，得知潘瑜也是医学院的学生，还是他的江苏老乡的时候，陆泽熙大喜过望。现在想来，潘瑜真是他大学时代唯一的美好。虽然他被学校劝退，也是因为 番禺。 像那些狗血青春片一样，为了番禺，他和一个骚扰番禺的男同学打了一架，差点打得对方生活不能自理。那出闹剧和他前段时间狠揍了田凯一顿看起来似乎没有区别。父母得知陆泽熙被劝退，扬言要跟他断绝关系，父母还因此离开了茂城，带着失望回到了老家，而陆泽熙却留了下来，不为别的，只是因为番禺还在。 陆泽熙很快就意识到社会比学校更残酷更可怕，没有文凭，没有金钱，没有背景的他屡屡碰壁，无奈之下最后选择了在夜市摆摊儿。一年后，公共卫生专业毕业的番禺也一脚踏入了社会的洪流。番禺更惨，毕业对于他来说几乎就意味着失业。如果想从事本专业的工作，除非考公，然后进入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这一类的地方。 手机的微信提示音响起，打断了陆泽熙的回忆。陆泽熙不耐烦地抓过了手机，微信上有陌生人添加好友的信息。陆泽熙刚刚扔掉手机，在匆促之中他瞥到了番禺这两个字。手机上我是番禺这四个字一下子戳进了陆泽熙的双眼，他几乎不假思索地通过了番禺的好友认证，想打个招呼，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番禺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发了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番禺怀里搂着他和田凯的儿子，在他们的背后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这个背景竟然和陆泽熙墙上的那幅画儿有几分相似。他知道番禺想表达什么，番禺是要告诉他，他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是啊，番禺始终是那个对生活有打算的女人。大学毕业以后，番禺到一家小公司做文员，工资虽然不高，但还算清闲。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考公上。有时候他还跟陆泽熙一起到夜市摆摊儿。那段吹着冷风在夜市卖绒线帽和羊毛袜的日子，如今想来差不多是他们俩最甜蜜的时候了。 很快他们俩就结婚了，番禺远在江苏的父母纵然反对却也无济于事，而陆泽熙的父母他们则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过这件事情。没有婚礼，没有钻戒，什么都没有。他们回番禺老家的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然后陆泽熙掏钱请番禺的父母吃了顿饭。番禺的父母沉着脸，似乎早就料到了女儿的这段婚姻不会善终的。 婚后不久，番禺考公失败，他告诉陆泽熙，他决定放弃考公，然后重新找一份有前景的工作。果然，一个月以后，番禺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金融公司的理财顾问。而田凯正是那家公司的股东。陆泽熙已经不想追究番禺，是因为认识了田凯才得到那份工作，还是得到了那份工作以后认识的田凯？因为对于他来说，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番禺真真切切地离开了他。 番禺最终和陆泽熙离婚了，番禺的借口是他需要一个家，而陆泽熙给不了他这个家。陆泽熙非常的诧异，他们不是已经成家了吗？番禺苦笑，从他的笑容里陆泽熙在一瞬间明白了，番禺说的那个家是一个载体，简而言之， 就是一套房子。一边是房地产商的儿子，某城有名的富二代，出手阔绰，分分钟就可以给他买奢侈品，带他出国旅行，更别提他的大别墅和豪车了。另一边呢，则是在夜市摆摊一无所有的陆泽熙。潘宇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做出了他的选择，而陆泽熙呢，只能接受。 女性是怎么回事呢？陆泽熙早在大学时期就明了，他难以接受的是最心爱之人的背叛，而这背叛是源于他自己的无能。穷困总能够熬过去，难熬的是穷困带来的无力感。要命的是，他并不知道这样的无力感还要持续多久。 离婚那天，陆泽熙给了他一枚戒指，虽然成色一般，却是实打实的一克拉。为了买下这枚钻戒，陆泽熙拿出了所有的存款，但还是远远不够。剩下的他就刷卡，卡刷爆了，他还向朋友们借。为了还债，他搬出了出租房，住进了10块钱一晚上的小招待所，大家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就是想证明，他并不是那么无能。他要让他感到惭愧，让他每一次看到这个戒指，就能想到对自己的亏欠。而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在手机的那头。陆泽熙在对话框里边打着字，一次一次的组织着语言，又一次一次的删除了。最后他敲出了：“你还好吗？”当他发送过去的时候，却收到了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你还不是他的好友，请先发送好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对话的提示。是啊，这次他还是选择了跟自己陌路啊。 客厅里传来了关门声，想来是默默离开了吧。陆泽熙蒙上被子，他决定大睡一觉。不过陆泽熙这一觉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睡他个三天三夜天昏地暗。15个小时以后，他出现在了安文的旧时光咖啡馆。咖啡馆里明航和老八已经等在那儿了。其实不止他们三个，他们还约了方志远，只是他们早到了半个小时。 方志远姗姗来迟了，因为在出门之前他和周宁静大吵了一架。方志远不知道他跟妻子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紧张的，是他不想再小心翼翼了吗？还是自己的妻子已然失去了耐心了呢？方志远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妻子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他甚至还告诉他，不过就是一个生日嘛，明年还有，年年都有。自己本来还想告诉他，傅丽丽的深海科技他不想再带了，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他的妻子就摔门而去了。 丈母娘王秀芬抱着外孙女儿，在里间听得清清楚楚，过日子嘛，哪能没有磕磕碰碰呢？他倒是想管管，却不能管。自从他决定来这儿帮着女儿带孩子，丈夫周长河就一再叮嘱，你的任务就是带孩子，小两口的事儿不要去掺和。可是听到女儿摔门的声音，王秀芬真的没有办法淡定下去。她把外孙女儿哄睡了，从里间出来，见方志远正打算出门，王秀芬一下子叫住了女婿：“志远。”“ 哦，妈。”方志远显得有些尴尬，刚才是不是吵着您跟周子了？ 啊，周子已经睡了。志远呐，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方志远支吾着。见他这样，王秀芬便说，啊，可能是我多事儿了，但啊，妈是过来人，过日子都这样。我和宁静他爸爸，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吵架，不过吵归吵，有些事儿啊，还是得坐下来好好商量。 是，我知道了，妈。 昨天是你生日？我怎么记得还没到日子呢？ 嗨，不要紧的，别说是您了，我的爸爸妈妈也都不记得了。 王秀芬说着，从兜里掏出手机，来，妈给你发个微信红包。 哎，爸，真不用。 不行，快接着，我发过来了啊。 方志远无奈划开了手机，收下了红包，不多不少，正好200块，谢谢妈。 对了，你这是要出去啊？ 啊，几个同学约了我。 哦，那你别忘了给宁静打个电话啊，让他早点回来。这孩子也是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 妈你放心吧，啊，我先去找找宁静。 哎，这就对了。 方志远上了车，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却始终是无人接听。陆泽熙他们来电话催了，他只得作罢，匆匆地赶往安文的咖啡馆。和方志远猜的一样，陆泽熙、明航和老八在那儿说了半天，旁敲侧击的，就是希望他离开傅丽丽的公司。而自己何尝又不是这么想的呢？ 周宁静离家倒也不全是在负气，是因为傅丽丽约了他，说是在一个美容养生会所，没有别的事，就是做个 SPA 随便聊聊。等周宁静到了，才发现除了他，傅丽丽还约了好几个女的，一番寒暄互相认识了。虽然他们都穿着会所的浴衣，但言谈之中能够听得出来，这波女人跟上次那个饭局来的都差不多，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主，只是上一回来的都是一些男性成功人士，这一回来的呢都是女性。 平时定期会做美容的周宁静选择的并不是那么高大上的所谓会所，而是商场一个离职的女同事在自家开的美容工作室，环境很一般，胜在性价比高。这样一来呢，既照顾了老同事呢，也没委屈了自己的脸，还不丢份，怎么看都合适。 和老同事的工作室相比，这家古色古香的高档会所，环境和服务都让周宁静很是惊喜。疲于为生活奔波的他，确实需要好好的放松，一时间不免感怀傅丽丽的贴心。 其实周宁静对傅丽丽其人不是没有戒心的，像安文和百成所疑惑的那样，周宁静总觉得傅丽丽有点不对劲儿。当然周宁静也能看出来，看似华服金缕的傅丽丽身上披挂的多是仿品，可不管怎么说，人家的公司是真的吧，还有她的豪车，她的交际圈子，这些都做不得假呀。 单人隔间里，周宁静正享受着芳香 SPA， 技师的手法温和又不失力度，所经之处都如暖流贯穿而过，好不惬意。周宁静尽力不去想那些烦心事，闭上双眼在芳香中沉沉睡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醒过来，发现技师已经离开，而他身上披了条干净柔软的毯子。他整理了一下自己，在墙上的圆镜里看到一张红润的脸，这种红润已经很久

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航昏》，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周宁静在一扭脸的瞬间，还是从那个服务员的眼里看到了一丝轻蔑。周宁静不好发作，便只能跟着那个服务员往前走，穿过回廊到了一个房间，推开门，傅丽丽正领着那几个朋友在品茶呢，满屋子的笑声。见周宁静来了，一个黄姓大姐站起来说： 哎呀，宁静你快来，刚才啊，丽丽讲了个段子，差点儿没把我们笑死。 傅丽丽笑着摆手说： 嗨，我跟他们说欧一美呢，昨天不是在陆泽西家聚餐吗？欧一美弄脏了我的裙子也就罢了，我去洗手间清理的时候，她非要跟着进来。哎，那个词怎么说的来着？哦，他狠狠地奚落了我一番。 周宁静坐下说：欧一美奚落你？ 对呀，欧一美说我这包是旧款，我的裙子是假货。 那个黄大姐接嘴道： 哼，她哪知道丽丽这是不舍得把钱花在这上面啊。啊，也不是不舍得，我就是觉得让我花几万块钱买只包，我这钱太冤得慌了。同样是花钱，但是用来投资，钱能生钱。再比如来这儿做 SPA， 身心舒畅，只是大家理念不一样，我呀也懒得跟他解释这些。人和人呐，还是不一样的。我挺喜欢昨天那条裙子的，这还是我助理给我挑的呢。 黄大姐大笑起来： 嘿嘿，你快别提你那个助理了。 怎么了？人小姑娘挺尽责的呀。我就跟她说：小陈，我就这点预算啊，你给我选几件能上台面穿得舒服点的衣服，再给我配几只包。 是啊，你总共就给人家5000块钱，人可不就上网 给你买假货了吗？ 边上一个稍显年轻点的女人笑着说。傅丽丽又笑了， 小陈儿愣是给我买了一堆回来， 我又不好说他什么呀，不但不能说他，我还得穿上。但他这次买的那个包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背，只好呢，我就把几年前的一只包找出来搭了那身衣服。那只包啊，还是我前夫送给我的呢。 哎，你说那个欧一美，我知道，也算是名声在外了，但都不是什么好名声。 说到这儿，黄大姐撇了撇嘴，露出不屑的表情。 那个欧一美，那方面，不太检点。 哎，那是欧一美的私生活，咱就不点评了啊。我们今天来这儿可不是嚼舌根的，就是呢，我突然想起昨天这个笑话，所以忍不住说了出来，没别的意思啊。 黄大姐拢了拢头发， 呵呵，好了好了，笑也笑够了，该说正事了。 傅丽丽说， 说什么正事啊？今天呢，我就想这么说说笑笑。 话虽这样说，但紧接着傅丽丽和那个黄大姐他们说了一堆周宁静半懂不懂的话，什么离岸金融、避险基金、套期保值等等。换了这些话题之后，傅丽丽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结束之后，傅丽丽坚持要送周宁静回家。 哎，今天呢，我给司机放了个假，我呀。 说到这儿，傅丽丽一指会所门口的一辆黑色帕萨特， 我自己平时就开这个，怎么样，够寒酸的吧？ 周宁静笑了，哼，丽丽，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低调。 车上不知道为什么，傅丽丽突然问起了百成。 哎，宁静，你了解那百成吗？ 周宁静略微有些不悦， 你看咱们俩聊得好好的，你怎么提起他了？ 那个慕华不是我们公司 F 之旅的会员吗？为人不错，也挺有才气的。他呀，是真的对百成动心了。 啊，原来你是在帮那个慕华打听百成啊。 可惜啊，慕华说了，百成已经心有所属。 周宁静本来还在晃神儿，听到这句话顿觉清醒。 傅丽丽顿了顿说，宁静，虽然你和志远你们都是我的同学，可是我总觉得咱们俩更近一些。 没别的，就因为咱们俩都是女人。 也许这世界上真的只有女人才能懂女人吧，所以有些话我觉得啊，还是应该告诉你。 丽丽，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还是那句话，你以后啊，要为自己多做打算。 丽丽，既然你说咱们俩走得近，又是同学，如今也算是朋友了吧？有什么话，你就应该直说。 傅丽丽似乎还在犹豫，过了一会儿才慢慢说道， 慕华说呀，百成心里的人是你家志远。 丽丽，就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还有，你还记得你在北京培训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同学，志远、百成、老陆，这些个人去了周冲的农家乐吗？ 啊，我知道，怎么了？ 如果只是木华说的这句话，那倒没什么。不过，我听周冲说，说在农家乐的时候，他看到志远和百成拉拉扯扯。 拉拉扯扯？ 周宁静的心里已经七上八下起来。 哼，反正就是男人女人之间那点事儿呗。 周冲这么说，我也不好多问呢。本来嘛，这就是你们之间的私事，我一个外人，要不是我自己有过婚姻失败的经历，知道被背叛有多么痛苦，我真的不愿意给你打这支预防针。 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周宁静深呼了一口气说，丽丽，不管是真是假，我都先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 宁静，这男女之间的关系啊，就像是一场博弈，判断输赢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认真那个人呐，总是输得最惨。很不幸，我傅丽丽就是这种人，所以我真不希望你也是。 宁静，看起来呢，我现在确实像个人生赢家，该有的都有了，车、房子、公司，还有身边那些人，也都还算尊重我。不说前呼后拥，也应该是高朋满座了吧。可是呢，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特别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活得不像个正常女人。一个正常女人是什么样的呢？就应该啊，有丈夫，有孩子，有家庭。哎，行了，丽丽，你别这么说，成功的定义是分很多种的。宁静，我话呢只能说到这里，再说下去可真的有点像是挑拨你们夫妻关系了。 我懂，丽丽，我会去了解的。 了解真相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得提升啊。我和你一样都是普通家庭出身，咱俩这先天条件就没有人安稳百成好。你看他们俩，安稳呢典型的啃老族，他那咖啡厅要不是他父母支持能开得下去吗？还有百成，我听说他爸爸的生意这两年是越做越大，他爸爸不是有一个女朋友吗？但是他愣是不娶人家，说是他的孩子只有一个，那就是百成，以后呢他的一切都是百成的。再看看咱们俩啊，公平吗？ 不公平啊。可是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除了拼命挣钱，拼命的提升自己，挤破脑袋往上冲，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周宁静扶着额头说， 丽丽，你能够开快点吗？我想早点回家。 傅丽丽一脚油门，车子像箭一样窜了出去。 周宁静回到了家，没有见到方志远，倒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王秀芬。王秀芬戴着老花镜，正研究着她的智能手机，见女儿回来了，就嘟囔着说， 去哪儿了？这都几点了？ 志远呢？在房间里啊。 志远也出去了，不说给你打电话了吗？还说要接你回家来着。 我没接他电话呀。 你也是，就算两口子闹点小别扭，你至于摔门吗？现在周子还小，还不太懂事儿呢，要是孩子大了，你们也当着孩子面这么闹啊？ 我没摔门呢，这不是刚好有事要出去吗？ 你过来。 周宁静不情不愿地挨着王秀芬坐下。王秀芬开门见山， 你跟妈说句实话啊，你和志远 你们之间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没问题啊。 周宁静当然不会把实情告诉母亲。是不是跟志远换工作有关系啊？我还跟你爸在微信上聊呢，你爸说志远工作的事你最好少过问，男人嘛就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周宁静说， 我爸的话能信吗？当年就是因为你没管着他，我爸才由着性子乱来呢。 你爸怎么了？我觉得你爸挺好的，就是时运有点不济。宁静，我跟你说啊，你还别老是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的，也别总觉得全世界就你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志远人不错，最起码他向着你听你的，要换了别的男人，人能受得了你这脾气吗？ 不是妈，你把话说清楚，我什么脾气啊？我这脾气怎么了？ 王秀芬讪讪地站起来说， 行行，你跟志远吵完了又跟我在这儿闹起来了是吧？我可没这功夫。你爸说的对，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啊，我确实不该管。 哎妈，周宁静还想说什么，王秀芬抬脚就往房间走。 周宁静一个人坐着，她哭笑不得，脑子里来来回回都是之前傅丽丽在车上说的那些话，她更觉得气恼。现在有两个可能性，要么是傅丽丽在撒谎，要么是方志远真的出轨了。可是周宁静实在想不出傅丽丽为什么要撒谎呢？这不是闲的吗？ 这些年在海丽和一些别的人眼里，周宁静俨然是半个婚恋专家，他也确实看过不少书，研究过不少资料，他的微信微博平时关注的也都是一些心理专家、情感专栏作家。关于出轨他也曾防患于未然，比如他健身美容努力工作，可不都是为了提升自己吗？也许像傅丽丽说的那样，周宁静和他都是光着脚丫子在地上跑的，没有优渥的家境，没有任何背景，一切只能靠自己。虽则这样，周宁静并不觉得自己比百城差呀。有的女人结婚之后就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不再经营自己，也没了上进心。但是她周宁静不一样，在事业上她甚至比婚前更有野心。 是的呀，我不输百城啊。 周宁静这样想着，没什么好怕的。 我不怕， 可是一想起傅丽丽那几句拉拉扯扯男人女人那点事，便觉得怒气从脚底板窜上了头发丝，哪儿哪儿都不痛快了。他想喊想叫，更是想哭想闹，但是他仅剩的那点理智告诉他，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该冷静。他周宁静必须冷静，如果不够冷静就到卫生间冲个冷水澡，要是还不行就拿起笔纸把美林大事有静气抄他个180遍。 周宁静给自己倒了杯水，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情绪稍稍地控制下来了。在早前周宁静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分析男人出轨的文章，出自一个知名的婚恋专家。专家说男人出轨之后最怕的就是妻子的指责，那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指责。遭受指责的男人不但不会悔改，还会变本加厉，因为道德上的指责会给这个男人带来恐惧。有些男人呢，则会因为这种恐惧 干脆就放弃婚姻。而女人呢，又会觉得不指控的话，堆积着的这口恶气难出，也怕男人不知错不知悔重犯，或不知珍惜妻子的宽容，于是这一切便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所以聪明的女人应该先明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真的要放弃，不如早点撒手，各自安好。如果不愿放弃呢，那就在宽容之后做一个更精彩的自己。 这个专家一度是周宁静的偶像，但是现在周宁静觉得偶像的这些话读起来更像是一碗心灵鸡汤。鸡汤平日里补补身体还好，可要都病入膏肓了，这些补益反倒会成为负担。不管怎么样，先给方志远打个电话。这个时候是真的不能再把丈夫往外推了，他可不能离婚，哪怕是死，他周宁静都不会离婚的。 旧时光咖啡馆，方志远接到了妻子的电话。妻子语气淡淡的，只说自己已经到家了。要是他在外边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的话，希望他也能够早点回家。他还有点事情要跟他商量。乐泽西问方志远说：“啊，宁静来的电话呀？”啊，明航说：“想好回家怎么跟他说了吗？”方志远摊摊手：“还能怎么说呀？实话实说呗。周冲被洗脑了，宁静总不至于吧？”老八实诚说：“刚才啊，你没来之前呢，我特别担心你呀，也被那个傅丽丽洗了脑了。我到的公司虽然没两天，但是啊，他好像一直防着我呢。到目前为止，一件正事都没有交给我干过，更不要说给我洗脑了。” 确实，正如方志远所言，说是傅丽丽的深海科技公司的副总，可他这两天除了窝在办公室喝茶，别的都没干。不过倒是来了几个所谓的 F 之旅的高级会员，他们是来陪着方志远喝茶的。言谈之中，方志远得知这三五名会员麾下又各自发展了数量庞大的各个层级的会员。想起前一晚在陆泽西家傅丽丽和周冲的那番对话，关于那个什么投资项目的，方志远心里更是生了疑。这两个项目怎么看都显得有些不靠谱。方志远正纳闷了，这怎么跟庞氏骗局一个思路啊？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欢迎来到。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 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快把青春冲满点。Oh, oh, oh, oh, oh.